身勇退缩，华民族雄风气壮山河，试问谁是兵符王帝？试问时间对错光天？试问谁是兵符王帝？试问时间对错？梦的相逢，奇人一般长歌，地狱的黑色闪电，岂能为岂能为